那原本国民党预期他只会去讲中华民国，只会去讲总统，只会讲民国几年，你现在丢一个对人类的贡献，这个真的是让他们非常难以收拾。然而呢，马英九今天的行程主要是扫墓的行程，他要去竹南的主厝扫墓。在同与此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网络上，特别是微博上，已经陆陆续续流出了一些相关的资讯，就是湖南在地的百姓对于马英九的这个扫墓的部分啊，是不是有点意见？他说啊，为了马英九扫墓，特别开了一条路啦，为了马英九扫墓，在稻田上面架了一个腾空的木桥，就是要让马先生的脚哈不会沾到土，可以直接走到他的那个祖坟上面去办。像这类型的状况之所以能够在微博流出，势必代表中共的宣传体系也有弄他的意图。也就是说，我们就是有摆这个东西给你看，我做足给你面子的，但是也凸显你高高在上啊。这个话题效应一丢下去，其实我认为马英九此行对于中共来讲，他们一开始就没有把他完全铺平，给他全数的网上都是好评，而是放纵许多批判的声音在网络上游走。当然阿共是把民国总统等等的部分通通都删掉了，使得他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批判，但是也有网络上也有非常多的资讯，就是开始去检讨马英九在他的执政的八年里面，其实中国与台湾的关系真的有变得更好吗？中国的就台湾的台独意识是不是在这个时期反而提高了呢？马英九是不是在相当程度上挫伤了这个两岸人民的关系呢？甚至在台湾的教育上，马英九是不是也这个所谓放任阿共眼中的所谓的台独的教育呢？一旦这种检讨声音出来，马英九想要在中国提到馆，我看应该也是非常困难的。 好，那庭辉怎么观察双英对决？当然有路线之争哦。那马英九在中国的言论呢，在台湾内部引来很大的舆论的反弹的同时哦，蔡英文的访美行程第一站重头戏是纽约。那今天曝光了哈德逊研究所的颁奖的照片。 对，我们看到就是双英一个到美国访问，一个到中国去访问哈。那你看到一件事情我觉得蛮有趣的。到美国访问的蔡英文总统他基本上大家是很希望说你能够高调一点，能够多讲一些，然后能够表现多一点。如果在当年阿扁来讲的话，真的就冲出去了。但是看起来就是蔡英文总统他就是有所节制，特别是但是美国媒体并没有节制嘛，美国媒体都大幅的报道，国际媒体也大幅的报道这件事情所以显然一件事情就是说中共他在这个蔡英文要访问美国之前呢，他动了第一个手脚，就是洪都拉斯断交。照道理讲，洪都拉斯断交，照以往台湾的做法，就是说，那我们是不是要找一个邦交，找一个国家再来建交，然后反制这个洪都拉斯？结果这件事情呢，蔡英文定调就不跟你玩这个金钱外交的游戏。这是讲给谁听的？讲给美国听的。美国是在这个之前的话，不断的在协助台湾在稳固洪都拉斯。结果到最后呢，蔡英文不跟你玩这个金钱外交的游戏。这个对美国来讲的话第一个美国的能力能不能给予中南美洲，大家都看说美国你好像有点失落。第二件事情那金钱外交不跟你玩这个游戏的时候，美国他会更加疼惜蔡英文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以前来讲的话，大家因为这个金钱外交搞得两岸之间的这个外交竞争非常非常非常的这个乌烟瘴气但是今天蔡英文不跟你玩这个游戏，一直到他2011年到现在，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老共已经开始在吃闷亏了因为美国都看到了你中共都在玩金钱外交，而你金钱外交玩的这些小国家，这些国家来讲的话，目前状况到底怎么样，大家可以再进一步去讨论但是对美国来讲的话，今天所有的事情罪这个污名全部都在北京的这个头上。好，那我们再看第二件事情，我单纯只是一个过境到美国本土，我要到美国本土要见谁，还用得你找中国来管吗？那你中国每天在那边叫嚣说你不能见谁不能见谁不能见谁，那结果你蔡英文在那边来讲的话，就完全 一切按照美国这边的安排。美国本来是要去高调的去办一个记者会，结果蔡英文说不要，我们还是低调一点，让美国看到一件事情，我今天如果都完全听命于北京来讲的话，我拜登的颜面放在哪里，我共和党民主党的颜面放在哪里。接下来我觉得就好戏看的原因，是因为美国一定会针对这件事情来反制北京因为蔡英文他表现的是一个平稳中肯的这个这样的态度来讲，相较于北京这种叫嚣，那这个叫嚣发生在什么呢？当然第一个洪都拉斯，第二个就是把马英九叫去嘛。马英九叫去是干嘛？随时要演戏的。我今天如果美国那边出招，我今天在马英九这边我就会出招。出到了第三天，你看到 在武汉就是叫马英九讲出那一段话、嗯、那一段话你看一定是北京叫他甚至写好稿叫他讲的讲这内容、嗯、我第一次真的是看到马英九说以前来讲的话看到马前总统、哦、通常都是坐在沙发上然后就直接就是讲述他想要讲的话但是这一次不管他见了江苏省委书记见了宋涛我看他都拿了一本好像都人家写好的东西嗯，那觉得很奇怪说这不像是以前的马英九这像也是被控制的马英九是背后已经有灵魂或是什么已经被某些人控制的马英九只是透过他的嘴巴念出这些文字而已所以对我来看了、啊、对我来讲的话马英九只是中共的传声筒嗯，那中共他现在看的是在美国的蔡英文嘴巴讲什么话去判断说美国跟蔡英文之间的关系好到哪里去那中共就会非常紧张那今天如果蔡英文那边讲了一个东西让他们受不了了赶快马英九这边就要帮他再多讲一些话但是出到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他发现到说诶这个招数好像没什么太大的效用因为我刚刚提到的那边是不隐士嘛不把事情惹起来嘛那这边不断的在惹事你马英九惹了这个东西惹得国民党还有惹得全世界都在看说怎么会武汉肺炎这个东西会称赞中国呢、嗯、所以这一件事情来讲的话中国他演戏会越演越糟糕演到最后一天了、哦、4月7号两个同时回来嘛但是我评估啦好戏高潮大概在4月5号6号左右、嗯、因为小英是要过境加州可能麦卡锡那里会不会见他我评估还是会、嗯、但是评估那个见法可能不同于以往说哎，公开的大拉拉的或是大肆宣传我觉得还是会配合小英我、哎、可能什么地方见了、哎、已经见好了其实北京那时候才知道、嗯、所以北京他现在一直在看了、啊、什么时候见然后几点见然后呢是不是会见、哦、这些东西的话他每天都在关心这件事情啊、哦。就我知道了北京通常每天都在问这件事情啊、哦。但是呢他就要为什么马英九在现场他就要操控马英九当天要讲什么话这就变得很好玩所以一个是傀儡一个是真正的自家做主这个两边的差异马上都凸显出来然后两边的中美之间的这个差异凸显然后坏人是北京在做然后台湾是被打然后这时候美国呢要不要救台湾日本韩国澳洲等等所有国家都在看如果美国不出手的话那这些国家的门邦体系就一夕之间就瓦解掉但是我认为美国绝对会出手 好我们稍后回来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蔡英文总统访美的行程第一站是纽约是从刚刚看到的是蔡英文总统的演讲哦，这一回合双英的对决对台湾来讲真的是路线的对决 对没错实际上这个蔡英文总统去访问这个美洲的这个之旅来说的话目前为止来说中国当然是毫不客气包括说像中国的这个环球时报就讲得非常清楚他就说呢你这个所谓的这个蔡英文的这次出访是所谓的危险之旅是不祥之旅他说呢蔡英文这给历史留下的定位是丢人现眼的不孝子孙他说呢目前的民进党是已经像是赌输了红眼的这个赌徒把台湾的民众跟福祉都全部赌上去了那这一次呢这个蔡英文呢又要去从美国那边拿到美国老板那边拿到什么样的一个新的这个指令这样一个状况他同时提到就是说如果假设呢这个见到麦卡锡来说的话那真是不可取的一个行为但是呢就目前为止来讲的话美国的这个立场来说的话这一次是似乎是麦卡锡的应该会在加州见了这个我们的蔡英文总统那也因为要见蔡英文总统这样一个这个关系呢事实上目前为止美国的印太司令部他有说他说这一次呢他们准备在这个时候呢提升他们的军事准备跟有点类似是上次的裴洛西到台湾访问一样的这样的状况因为他要随时准备好那根据这个目前的这个行程啊进行一个调整的这个状况所以的确目前为止来说美国也在关注目前我们的蔡英文总统到美国到底会说怎样一个状况那如果是假设超出这个中国的这个预期来说的话可能台海这边来说可能的确会有紧张的事情会发生好那我们讲事实上这一次的这个蔡英文总统跟这个马英九总统前总统两个真的就是在互相对尬但是我想说这个所谓马英九总统这一次的这个前总统这一次的这个状况显然会让很多台湾人都失望包括说你看他在这个南京总统府说那个不敢说是总统这件事情包括说像在这个南京大屠杀博物馆里面来说的话讲得非常的这个 哽咽，然后提到说谁也不能够侵略别人。那请问说谁要侵略台湾？那你要不要跟习近平说你不要去侵略台湾？那我觉得其实最让很多台湾人可能没办法接受，就是他讲的这个武汉肺炎这件事情，包括说像中国的防疫很棒。那另外提到说，我们这个当初的时候，我们有让这个很多在台湾的这个台上不能没办法回来，那真的是我们政府的作为，是让大家抱歉。我相信这个会让很多台湾人没办法接受，因为在武汉肺炎或是新冠肺炎刚爆发那一刻是没有任何解药。我们如果没有这样做，那到底会有多少台湾人死亡这件事情？嗯、你有没有想过当时是这样一个状况？你现在当然是云淡风轻，可是当时的决策，如果你这样说的话，那等于是，而且现在美国正在可能又要重新再调查整个武汉的肺炎的相关的起源，甚至这个后续还有追究责任等等，那造成的经济损失，这些都你没办法解释的清楚嘛，对不对？那甚至台湾人，我相信觉得大家说台湾人对台湾的防疫是有很有意见，但是也不到说会认为说中国的防疫是非常好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这都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那甚至他这个昨天见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台办主任宋涛的时候，他讲到说宋涛还给他肯定，宋涛说你是利在两岸，公在民族，所以等于是说现在呢，这个中国共产党对于马英九的这个定位就是利在两岸，公在民族，所以显见呢，他未来对在两岸之间的这个关系来说的话，他显然是获得了一个制高点。这个在两岸的这个中国共产党对他的看法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他这次去中国大陆呢，其实中国网友也是在一直在骂他，很多网友也在骂他，包括说像一开始去的时候就骂他是臭要饭的啦，那甚至还有人就这个台湾人就说那你要不要埋在中国之类的。那即使他到南京的总统府里面去的时候，也很多人就说你一直在讲这个和平啦，你没有讲要统一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也是非常多人在骂他的一个状况。但是我觉得无论对马英九来讲，他的重点是他自己本身。我们到时候事实上在过去所谓的国共平台里面来说，在胡锦涛时代里面是用的是这个连战。但是在习近平时代里面，其实他并不是没有很理这个连战这个系统。那现在由这个我们的这个马前总统去跟他们接头上，未来的两岸之间的所有的事情会不会由马英九来担任一个总代理人？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就看下去。但是这个到底对接下来的我们的政情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我们就来看一个民调。这民调里面来说的话，是针对了非常多两岸的这个议题，包括说，你看习近平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你认同习近平的主张吗？那你看，其实在这个民调里面来说的话，非常不同意的其实占了 45%， 那不太同意的话也占了 28%， 所以大致上来说，大家都对这个议题其实是不太赞成这个所谓统一的这个主张。另外一个，你认为说蔡英文总统在3月29号过境美国，见到美国的重要人士来说的话，是有助于台湾提升国际地位还台美关系的吗？有帮助的占了 36%， 非常有帮助的占了 26%， 所以看起来的话，大家都是认为说其实对于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跟台美关系其实是有正面。对于这个马英九的这个看法来说，我们看对于两岸的这个看法来讲的话，台湾的主张未来支持两岸统一还是台湾独立？你看其实目前为止来说的话，台湾独立的这个比例来说，在这份民调里面是 54%， 维持现状是 20%， 所以也就是说赞成两岸统一的其实是相当相当少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就是马英九呢，他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表示希望和平更快更早到来，你认为台湾与中国是谁是破坏两岸和平的重要因素？大家都知道说其实这个民调里面 57% 都是中国，所以显见呢，这个马英九在南京大屠杀的这个博物馆里面提到就是说不要去侵略别人，那请问现在谁要侵略别人，谁在破坏两岸的和平？大多数民众都是认为是中国的时候，那你的看法跟绝大多台湾人民的看法又是不一致的时候，我觉得现在他或许在那边讲得非常开心，国民党目前为止或许也没有人会出来批评他，但是这一切到了总统大选进入白热化的时候，这都会变成是大家会拿上来台面上讲的一些重要的这个话题。 好，佩芬姐姐怎么观察双英的外交表现？ 其实先讲马英九啊，我觉得我们在70年代如果在美国读书的留学生大概都经历过一个，都参加过反共爱国联盟，马英九也是其中之一，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对抗的人是共产党，而且你知道吗，共产党是搞斗争跟统战起家的，而且他的那个手段非常的灵活，但是目标绝对不变。你知道那个时候因为台独比较弱，中华民国那个时候还蛮强的，70年代因为他们刚进联合国，所以你知道他利用一些这个海外的台独分子，你知道他们干些什么吗？ 还拿了蜡烛跟他们一起唱午夜花。 嗯， 但是后来现在到台湾，你知道这主流的意见变成台独，而且声势越来越大，你知道，但是对于中华民国来说，他是你知道如鲠在喉，而且在他在我们在很多人看起来，就是老共的政权是窃取了大陆的国土，所以中华民国的存在对他来说是心中永远的痛，他的目的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那过去是因为要拉拢这个台独，现在的话他主要目标就台独。 嗯， 其实台独不是他讲的那个什么是什么什么洪水猛兽， 嗯， 因为他的目标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那你台独越来越强大，而且赢得全世界的支持的时候，他真的受不了。但是一个问题就是说，马英九，我觉得你经历过那个年代，你也做过中华民国的总统， 嗯， 然后呢你也知道老共的这个统战跟斗争的手腕。你知道他去那边参观的，比如说南京大屠杀那个纪念碑，嗯，那是1937年发生的事，那时候只有中华民国，嗯，而且比如说革命的先行者武昌起义，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根本没有共产党， 嗯， 武昌起义那就更没有，那是中华民国的事。他今天要盖一个那么大的纪念牌，然后要办这个革命的先行者，当然就是统战。 嗯， 那你马英九还去那边献个花，还鞠个躬之类的，还真正配合着他去搞统战。 嗯， 我觉得这是马英九比较不太能够被人接受的原因。你说国台湾同胞觉得，那你既然要这样，你干脆留在大陆好了，就不用回来。 哎，网络上真的一堆人觉得说，他干脆直接留在中国就好，不要回台湾。 对，因为你在想南京大屠杀，嗯，不管是你是抗日还是要干嘛， 嗯， 那个根本是中华民国的事，跟现在共产党没有关系。他去盖个那么大的纪念碑的目的什么？就是统战呐，啊嗯。然后这些到大陆的这些退将们，还有亲共这些人去那边，哇，瞻仰一下，终于可以回味一下。我觉得那都是非常恶劣的事情，嗯，但是我觉得马英九，你至少要维持一个高度的话，你要知道你在做什么。他今天显然没有完全配合演出，那共产党真的很厉害啊，嗯，你家姐妹来了，我们就办个家宴，然后陪着你去扫墓之类的， 嗯， 然后他就沾沾自喜。那我上次有讲马英九的厉害，就是说你随便骂他，随便吐口水，随便这个丑他，他不在乎，欸，充耳不闻，他只要达到他的目的，那他的目的就是非常自私嘛。 嗯， 我今天就是要去做这件事。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前总统，你知道国民党是真的很麻烦。 嗯， 你今天骂他也不是，国民党员你真的去骂他也不是，你去捧他那更不是啊。嗯，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今天的问题真的蛮大。那今天国民党现在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就很麻烦。那刚刚我们有讲国民党为什么今天这个三头林立。 嗯， 除了刚刚讲的每一个人的那个支持度之外，国民党还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存在，那个问题就是本土男跟外省男。 嗯， 那你看像赵少康他们还有意识形态。 嗯， 那你再看赵少康张亚中他们今天说要辩论啊，嗯，然后像郭台铭啊，然后王建轩之类的，那就是外省男。 对， 那还有就是本土男，嗯，还有意识形态的问题。所以国民党除了这些候选人本身的那个本事之外，还有这些基本上的问题存在，那个东西是根深蒂固。然后所以你说彰化县党部那个主委，嗯，谢宜凤他马上跳出来说他支持侯友宜， 嗯， 他认为侯友宜在南部有票，侯友宜是本土的，你知道，所以他们的那种意识形态是存在，嗯，那个东西改不改得过来，改不过来啊。 嗯， 所以那你说陈玉珍为什么会支持郭台铭，因为两岸的问题嘛。 嗯， 他常常跑到大陆去跟着对岸怎样，那郭台铭就是那样一个人啊。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的问题是真的很麻烦，你知道吗？那个时候1971年的时候，台湾刚刚退出联合国的时候，嗯，那我们同学里面有很多亲共的就跑到大陆去，就问周恩来说，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统一 啊？ 真的，那个时候 1971年 那个时候，嗯，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那个纽约同学会，嗯，我们那个会长就是亲共的， 嗯， 然后因为我是副会长，所以我就被打小报告回来，所以我的名字在调查局有， 嗯， OK， 然后呢他们就五个人跑到大陆去，然后就周恩来接见，他就问说，嗯，两岸什么时候可以统一，你知道周恩来怎么回答？他说在你我有生之年都看不到。 嗯嗯， 所以换句话，周恩来没讲错啊，到今天已经40年， 嗯， 快50年过去了。 嗯， 事实上看来是分来越分越远， 对， 而且那个意识形态的明显的差别，所以我觉得 我刚刚为什么说马英九，就是说你经历过七十年代，你是那个时代的留学生、你也经历过我们反共联盟爱国联盟当年干的事情、你为什么可以做这些事情？ 你觉得为什么？而且他的政治的恩师是蒋经国，蒋经国也是反共这一个路线的、我觉得国民党现在很悲哀的是、那一些号称蒋经国的继承人通通都不反共，那连号称是蒋经国的孙子的蒋万安也不反共，就是说国民党被洗成一个投共的路线了、那还是真的清洗得很干净啊。 我是觉得马英九是为自己，就是为自己的历史定位，他只要做，比如说马习会、马福会，因为他 或者他要抢中国代理权，那刚好连爷爷也、 已经过去了， 对，而且年纪大了哦，这个然后还中了风哦，还传出生了病哦，那马英九刚好去接班哦，马英九卡位的话，其他人也不敢啰嗦。 因为他今天就是去卡位，他也就是接班，所以他在南京中山陵说，我做过国民党的主席，我也做过大总，你做过大总统，我也做过总统，他就是接班人啊，而且他就是为他自己的历史定位，所以他不在乎这个党跟国家，他为他自己的历史定位留下一个声明，我觉得这个才是国民党真正的问题。那年轻的一代蒋万安他们、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个国民蒋孙中山也好，什么当年这个蒋经国也好，他主张的是什么？你知道蒋经国跟共产党斗了几十年啊， 对， 根本就老死不相往来。 三步政策。 对，而且老死不相往来哦。你看他、 那现在国民党是成天想要去往来， 对， 而且哈、这个还嫌往来的不够，赶快开大门，赶快哦，这个要往来给大家看。 所以你看现在国民党人反而不太再提蒋经国了。你知道蒋经国当年真的是大家信奉他，可是今天的国民党人已经很少人提蒋经国、我觉得这个才是国民党的悲哀。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路子，刚刚讲路线，那如果今天说国民党如果真的办一场大辩论的话， 那我觉得一定很精彩。 对， 因为国民党的统派路线哦，也是有程度的差异的。 有， 像王建轩那一种是赶快统、快快统，一定要统的。然后事实上，国民党内哦，稍微有一点点亲美的声音哦， 现在都不就不敢马上统啊。 对，没关系啊，我巴不得国民党这些人辩论给我们大家看，让我们看清楚他们所有人内心真正的政策跟路线。 而且他们还那几个人还真的能言善道啊、你看张亚中、赵少康、每个都很能讲啊、对不对？你说韩国瑜， 但是他的路线不是台湾的主流大量的路线。 对，但是他们每个人都能言善道。王建轩够会讲话吧、然后韩国瑜也够会讲吧、那郭台铭比较有点结巴了。所以我觉得事实上真的讲起来那个辩论一定蛮精彩，因为每个人路线不一样。我就说如果我们今天丢出九二共识，十个国民党人讲九个不一样的回答案啊。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今天的问题是在这边，民进党不一样啊，他只有一个目标跟一条路线。我就是要台湾独立，然后就是要这个你知道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已经独立了。很干脆啊，不管谁参选、不管你是市议员参选、立法委员参选、总统参选人，每个都是讲同样的话。国民党不一样啊，我就刚刚讲的省级的分、南北的分、然后意识形态的分，所以那你知道一个说团结，问题他因为就是不团结，所以才嘴巴挂着天天要叫。 而且他路线差异这么大，怎么可能团结？怎么可能可以整合、可以合？ 而且我相信互相看还不顺眼。对不对？ 对， 所以你看刘家昌骂那个侯友宜骂得多彻底。你当年落魄是落魄的时候，是朱立伦那把你去当副市长，否则你是个什么什么。但是事实上他讲的一点都没错。 对， 因为他卸任的时候，我有一次跟他同桌，他就坐在我正对面，确实是蛮消沉的那个样子。那后来朱立伦找他去当副市长，他才又活过来。但是他身边的人就说，他根本不要把朱立伦看在眼里嘛。可是我觉得如果他真的这样讲的话真的很差。那我上次批评他就是说，你知道朱立伦去选总统的时候他代理当市长，你知道那年选完以后新北市丢了40万票，输了40万票，本来有12个立委啊，输的剩下两席。所以你说他有多厉害未必啦。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只是被人家拿出来检验。然后体无完肤而已。 请教一下这个光启哦，工党内部确实因为路线差异跟政治能量的这一个差异哦，很难整合，所以呢，事实上去年的地方选举哦，可以赢得选战，可是现在立刻像照妖镜一样，照出各式各样的妖魔鬼怪， 对，已经成为一个 SOP 嘛。嗯，你想想看2018那个寒流那整个加挂上去，然后连这个黄伟哲齁、陈菊他们觉得哇这号人物的确是民进党必须要参考的，就没想到玩两年就玩完了齁、我讲说那2020完全是另外一个光景，还被人家痛宰差距200多万票，然后蔡英文总统八字头的800多万票，你难以想象，那你以为国民党会从那一次学到教训？没有，你看他们这一次九合一大选那种赢了之后话、每个人好像说天降甘霖，每个人手都伸出去的，好像我这样一把就可以抓到黄金鱼一样。结果你看现在这个过完年后搞不了多久，两个多月吧，就几乎被打趴在地上了。他是政党支持度跟侯友宜的支持度、郭台铭的支持度整个往下，就是我讲自由落体棒这样下来嘛。而他现在还找不到方向。那马英九我建议朱立伦朱主席，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马英九用拼凑的方式还有讲中华民国哦，我是台湾总统啊等等拼凑起来，那个时候还勉强撑住，就朱立伦就帮他讲话，就叫外界不要鸡蛋里挑骨头，他没有料到隔天他就给他来这一出防疫大戏齁、我跟你讲他还鞠躬哈腰跟这个中共又是道谢又是道歉的，他讲说敬佩中方齁、他讲陆方控制疫情不扩散，标准的谎言，你不扩散那全球灾害嘛，7亿多人确诊的全球诶、7亿多人死了600多万人诶、台湾死了1万多人诶、那怎么没有扩散延续到最后白纸革命之后他才解封对不对，那大家都还在防御防他们那个中国人出境嘛齁、那另外他说还是对全人类整个人类诶，不是全球，对整个人类的贡献，其实是对全球人类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大的灾难嘛。那这个实在是差距甚远，你不要再帮他辩解说是为了什么那时候我们台商滞留啊，而且我们台湾是让我们的台商后来回来的嘛，包机回来了，增加中国什么困扰没有，所以他这个全篇荒腔走板一刀毙命，所以他已经是国民党中的票房毒药的票房毒药，纵使他做过前元首，纵使他做过你们的国民党的党主席，以后不要再找他争取任何事情了，不要去拜会他了，更不要找他站台，应该是跟他切割的时候。那你说马英九现在是三月，他会不会影响来年的总统大选？我跟你讲影响在哪里，影响在他今天见宋涛，他九二共识，国民党是不是现在还抱着九二共识？你九二共识请你说清楚，因为2019年1月2号习近平已经改变了，变一国两制对台方案了，对不对？那今天马英九坐上去齁、也是一个地方国台办的主任而已啊，不敢抗衡，他就跟你含糊讲那么历史啊，什么九二共识我又怎么样，九二共识他没有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我们是讲一中各表，他们变成一个中国了，你如果没有表你就被老共的一中方案给框住了嘛。好，另外他原先哦，为什么赵春山生气说我原先我们讲好叫他先生，你知道吗？先生代表空白授权，可是他这几天被矮化成什么地区领导人，那就把台湾变成中国的一省，那每次都具象化说台湾地区的齁、这个领导人台湾是中国的一省，马英九而没有抗辩，你前面那些偷渡那些拼凑都没有用，所以这个已经到最坏时刻。好，整个国民党如果你的路线始终不清楚，甚至对比出来你始终给人家讲感觉是亲中政党，而且你们棒给赛的非常多，你像那个庆黄埔我们还来不及讲呢、如果你给人家感觉是亲中路线的话，那这样的话你怎么选总统大选？他是变成还是那个紧箍咒嘛，他还是原先的那种状况，他没有办法扩张他的票源，那现在雪上加霜了，你非但这个路线这个既定印象你没有扭转，好，那因为齁、你们争权夺利，你们内斗非常凶，也是 两个月不到就搞垮了，你知道这个是让我非常震撼。嗯，虽然我们现在常探讨的是总统大选的民调，嗯，我不认为什么十大政治人物可以混冲来谈，我也不认为说什么经常测六都，尤其杂志型的那些哈，那个有什么代表性？可是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做一个参考，嗯，因为再怎么说，侯友宜他的总统之路，他的起始点来自哪里？嗯， 新北市。 对，他就是慢慢堆积，因为七年半的副市长让他打底了，他一下子坐上新北市长。他为什么会被讨论？是因为他每一次的不管六都或是好，哦，新北市长什么满意度、什么支持度，全部他都独占鳌头，嗯，很少下来过一次第二名，很少下来过，他都第一名，而且那个水位非常高，民调数是非常高。结果你知道他现在见底了，嗯，这个叫做什么？双输。总统大选民调直落地，还没有见底，然后整个崩盘，只有一个箭头往下坠。那他的本命区，这是他的私行仓库，等于说他的老本，结果被耗死到。嗯，人家是往上，你看陈其迈，嗯，黄伟哲最近也是腹背受敌耶，因为那个受到邱丽丽他们那个80，还有那个正副议长选举跟88枪那个影响。他本来是政治危机，他都第二名了，你看人家高度是高很多，嗯，然后呢侯友宜飞弹最后他还挖进去很多，你双输，你两个部分的水位全部都到了低洼地了嘛。那你这样子齁，哦，要是我是侯友宜，我看到这个警铃大作，我会迅速回防。你只能顾一个，好，你要兼顾两个，你可能未来几个月就是这样了。那你飞弹是你的危机，也是国民党的危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倒过去看，你知道他当初我说他魔戒戴在手上怎么带来的？我跟大家讲，他的幕僚分三种意见，一个说你不要选总统，你就坐满；一个是说你不要连任，因为他想选总统，去年就开始了；一个说你想选总统就是这样子，你还是要连任，把那个选票冲高。他选第三种，毫不犹豫，他选第三种。非但去连任，不顾一切，不顾未来，人家会说他绕跑，因为他执意要以选总统为基准，冲高票，然后一路到现在这个困局，嗯，到这个境地。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应该要危机处理了。好，如果你只用一份民调，最后什么这个过程两三个月过去，你整合又破局哈，嗯，或者说整合就算成功，你要思考侯友宜一张牌要不要打。他就算搭档副总统，他也有绕跑的问题，他也有这些，他没有办法加分的。所以我觉得朱立伦，齁，哦，这个是未来，就是说国民党他们毕竟是党主席，然后我认为他是有智慧的，齁，哦，我认为他的智慧，我最近观察他处理很多问题，除了那个选测会那个，哇，真的是那个真的是齁，哦，不知道该怎么讲了。我觉得只有推出一组人一套办法，不管什么时候，不然的话我觉得国民党真的很惨。这一刀如果再下去的话，你知道吗？嗯，我告诉你，连九合一大选，你不要再跟我们算你多么丰功伟业，整个国民党地方诸侯他们累积多少实力，我要国民党那一刀进去会很严重。 好，那敏凤怎么观察哦？蓝绿现在各自的处境？ 我觉得马英九这一次带来的伤害是很大的啦，嗯。那我觉得如果说他依照以前只是讲九二共识啊，或是这个对于这个民国或是中华民国等等的问题就算了，因为本来就是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嗯。那国民党的人在辩护起来，这个两岸一家人顶多是比较难讲话而已。但是他这次一个负面的最高点就是触怒了所有全台湾还有全世界人类，就是把武汉这个事情讲成是人类的贡献。我觉得这个是所有台湾人，包括这个可能所有的这次在这个疫情中间受害的人都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当时这个中共是如何隐匿疫情，然后造成 WHO 没有办法正式的这个提早通知大家。其实他九月就已经发现了，然后到了2020年的 年初才跟大家讲，这个东西是很隐匿，是破，是危害人类的。是，但是我们堂堂一个前总统，竟然在那里帮这个武汉的东西背书，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你国民党每个人出来，每个人问你说，你觉得总统，你觉得前马英九总统讲这个武汉是人类贡献，你同意吗？你国民党没有对这个事情没有一个否认跟定调的话，我觉得你的选举你就更不用选了。连立委的部分我觉得也会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因为这个东西已经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说传统蓝绿斗争的所谓这个亲中亲美路线的问题，这已经超越所谓的这个世界这个卫生的这个医疗的这种人类的这个标准了。我觉得这种是一种非常非常就是人生存的这个问价值的，那你这样可以为了你自己的名声啊，或是为了要见高层，所以你看你讲了这番话之后，国台办就开始见你了，而且宋涛要往后都要陪你去湖北湖南，然后要拜你的这个你的祖父叫玛丽安嘛，我们今天还在讨论跟戴丽安是同名嘛，然后呢他的奶奶叫什么一个姓叫向敦，好向敦，所以他的基金会叫敦安基金会，所以这个就是他祖祖爷爷奶奶的这个名字来由。那我觉得就是那宋涛这个连续陪湖南湖北之后回上海之后会见更高的人，然后一个对于九二共识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会有更新的阐述，这个东西我觉得朱立伦如果你没有做这个伤害处理，我觉得至少你国民党要表态嘛，那你武汉的部分你不能在那边说哦，我们台湾的政府对不起你，你凭什么代表我们台湾的政府呢？台湾你现在是台湾政府的谁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国民党伤害非常的大啦。那你现在就说，那你当然就说民进党就是有得就是说可能就会比较有利啊，因为可能习近平又送又像2020送了蔡英文大礼一样，又送赖清德一份大礼。 我觉得马英九也送赖清德大礼、啊。 对，就是马英九跟习近平合起来送了赖清德大礼嘛。那现在赖清德的问题就在于这些立委的问题啊。那立委他现在解决了何伯文的，解决了张花冠的，那也是很冲突、很激烈的。那现在就剩下这个所谓的王世坚跟何志伟这个部分，这部分会不会演成烂戏托棚，这个东西会比较危险呐、啊，因为它是全台湾最危险的区域，因为它背后的势力都很不单纯，所以这个东西呢，就说只要这一关过，我觉得未来就是民党的方面可能会比较顺遂一点，但是国民党这个马英九这一关卡关之后，他要如何处理？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要朱立伦要慎思，而且全。这个我问所有国民党的党人啊，真的可以同意武汉的东西是对人类全部的贡，是对人类是一种贡献吗？这句话你们可以认同吗？如果认同的话，我真的就是拜了你们了。 好，我们稍后回来。Hello， 我是陈宁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